九零后都不算年轻人了吧？都28岁了，90年出生的话， 对，已经不算， 对不对？ 对。 像现在，因为你工作的原因，或者你经常在这个圈子里跑，其实有很多90后、00后的面孔都已经成为消费的主体了。 是，他们是主流了，已经。 抓住他们是很多商家正在研讨的一些方案。你比如说，他们是消费主流嘛，对不对？ 对。 那提到现在年轻人，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跟真的是优于70、80后，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呢，现在都怎么玩老北京？你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看到他们那些身影啊方式啊、 我现在比较多的朋友就是周末嘛、其实还是民以食为天，除了吃喝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咖啡师嘛，所以就是我身边的咖啡圈的朋友特别多，而且尤其是咖啡圈的年轻人会非常的多。 年轻的年龄区间大概是多少？20-30？ 哇，真的就是90后为主吧。 为主啊，90后、 很多非常棒的咖啡师现在都是90后。我也是。对， 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让你觉得？ 对，因为他们的话就是可能对新鲜事物非常敏感， 是吧？ 然后他们会收到很多就是类似于现在的一些很网红的店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啊、然后一到周末就赶快去打卡 去感受。 对，但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又有一定的专业能力，所以他们 带有品鉴功能。 是的，所以他们推荐给我的咖啡厅啊，我觉得一般都还不错。 是的， 我还蛮喜欢去 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特立独行，一个行走的 ID。 是的， 好就是好，不好我就不去。 对，没错， 是不是就这样的？所以说你推荐的或者你朋友推荐都应该是非常有品质的喝咖啡的好地方。 是的，是的。 北京有很多像咖啡连锁店，但是我如果真的是喝咖啡，手冲咖啡一定是一个特别有感觉的一个院落，对不对？ 安安静静的， 是不是这种的？ 对，去喝。 推荐几个可以去感受的。 其实五道营尤其还不错。 五道营， 对， 因 为五道营其实它是一个胡同嘛， 是 啊、然后也在雍和宫附近，然后就是 二环呢、那是。 对啊，历史文化也有。 对。 那你比如说你逛完那个。就是像比如说去完雍和宫， 上完香，拜完佛， 然后出来逛一逛，然后呢吃点东西啊，喝喝咖啡。然后那边的咖啡的话，其实我自己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是真正的在做手冲，在做那个豆子，它对豆子的要求会很高。 咖啡豆， 没错，因为手冲的话，它本身对于咖啡豆的那个品质要求就非常高。你是有非常好的、非常新鲜的咖啡豆，然后呢，它的烘焙也非常的适宜，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冲泡出比较好喝的咖啡。 真的是有差别的，是不是？ 是的， 就是比如说你去喝一个速溶，不是速溶，就是我们之前叫什么雀巢速溶咖啡，这是一个阶段。第二是去那个连锁店， 对 ，Starbucks 去喝这个咖啡是一种感觉。真正到了一个地方坐下来，面对咖啡师，就又0.5米距离桌子那么远，他跟你啪啪啪啪啪，你觉得特别有感觉。 是的。 然后呢，就有些会喝的会比这个感觉不错，也不会喝的就是这感觉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享受，对，是不是这感觉？ 是。 但是我老觉得手冲咖啡的味道是会重呢还是会轻呢？就是它不加任何的东西。 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有的人会比较喜欢喝 black coffee 啊，对，黑 咖 啡 或者是美式。 美式， 其实我觉得喝美式真的体会不到咖啡真正的香味儿。它是就是比较重的那种意式烘焙，然后 兑 一点水嘛。 对 对。 但与其说这样，你还不如真的去喝喝手冲，因为手冲的话，你是真的可以喝像喝茶一样，你可以喝到咖啡里面非常芬芳的那些味道。 真的。 对，就比如说像有一些会有梅果调性啊，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柑橘的香气啊，然后茉莉花、伯爵茶，它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味道。那有的人可能喝完觉得，这是怎么这么酸呢？别着急。你等一下，品一品， 就含在嘴里吗？ 它会有回甘，对，就是你喝完以后就是慢一点咽，对，然后就用你所有的味蕾去感受，然后去好好的喝， 对对。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喝咖啡是非常非常专注的，你在专注于这一件事情本身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觉得世界静下来了， 升华了， 真的是这样。 对，你就看那些就是拍的很多的宣传片啊，制作咖啡手冲咖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就不着急，慢慢来，而且特别有那个节奏感哈。喝咖啡的这个是一个功夫活， 对， 我觉得是一个静气凝神的事情。千万不要像喝可口可乐速冻的那种冰可乐的一种感觉。 对 对。 慢慢来，生活有很多方式。你运动之后呢，也不建议大家喝非常冷的饮料，就是一切是以健康和舒服为主哈。京郊刚才说五道营是咱们的这个雍和宫二环， 对， 其实把眼光放到北京郊区。

就像一颗阳光。